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4集。少女没有表情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沉默地策马。 庄主！ 有门徒惊叫：“ 是赵烨！”赵烨， 柳归藏抬手示意他闭嘴，马停了。街渠深处传来一个低哑的男人声音，仿佛孤独的鬼怪轻声低语：“ 七夜劫拦夏侯恋，送柳庄主往生极乐。” 话音刚落，少女燕子一般掠地而起，广袖翻飞间，凄冷的刀光闪过门徒们的眼睛。少女稳稳地落在地上，刀臂急速划过身边两名门徒的喉间，刹那间血如泉涌，恍如艳丽的名花在黑暗中绽放。漆黑的暗夜里，暗哑的男声在倒数：“ 八。” 剩余八个弟子一拥而上，拔出腰间气势军刀，犹如水光一泻而出。三把军刀同时砍在赵烨肩头，金铁相击之声清脆地响起，仿佛琵琶弦动。众人皆是一愣，下一瞬赵烨的刀笔一滞，鲜血迸溅中三人的手臂被齐齐斩断。男人继续数着：“ 五。” 庄主，他不是人。 五个门徒齐齐后退，脸上惊惧不已。 机关傀儡。 柳归藏从马车中出来，站在车室上，仅剩的一只眼微微眯起。 莫怕，儿郎们，砍其关节，断其臂膀。 是。 三个门徒迎面而上，两个门徒一左一右攻赵烨两翼。赵烨微微下蹲，犹如一张被拉满的弓。近了，近了，正面的三人已只有五步远的距离。赵烨忽然发动，犹如势不可挡的箭矢划破黑夜，直扑敌人的面门。然而在他们举刀的瞬间，赵烨忽然屈膝矮身，像跪拜一般自两人之中穿过，同时恰好避过头顶凌厉的刀光。时间仿佛停滞了那么一瞬，柳归藏看见从赵烨身侧经过的那二人上下体缓慢地分离，双腿还保持直立，上身已慢慢滑落，破布麻袋一般掉在地上。黑暗里，男人低笑：“ 三。” 森然的寒意双毛一般从心底长出来，柳归藏忽然意识到，四年前那个悲愤的男孩已经长成阴森嗜血的鬼怪，潜伏在这暗夜的某一处磨牙吮血。有一人砍中了赵烨的关节，然而赵烨屈臂夹住那人的军刀，另一个刀臂自他的肚腹中刺入，瞬息之间数次抽离，再刺入。巨大的冲力迫使他不断后退，肚腹几乎被搅碎成泥。赵烨踩着他后退的步子前进，然后松开刀臂，转身挥刀，身后预备偷袭的弟子一分为二。 一。 最后那人颤抖着握紧手中长刀，像一只在寒风中打着寒战的冻鸟。他死死盯着赵烨玲珑的背影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赵烨转过头，似乎瞥了他一眼，他只有漆黑的眼洞，根本没有眼睛，他却好像感受到他冰冷的眸光，寒如冬日霜雪。赵烨没有朝他走过来，而是向马车上的柳归藏走去。他松了一口气，然而下一刻，赵烨抬起左臂，袖洞中射出一枚漆黑的短矢，他感到眉心木木的一痛， 滚烫的鲜血沿着鼻梁流下来。他松了刀，倒在地上。 哼，好一个机关傀儡。 柳归藏鼓掌赞叹。 自从18年前唐门闭室隐居，闭门谢客，我已许久未见过如此精绝的傀儡了。 赵烨没有说话，垂着头，默立于尸堆中。黑云堆积在空中，狂风大作，呼啸着撕扯他的衣袍。素瓷面具上溅了几滴殷红的鲜血，像素白宣纸上浓丽的红梅。 迦楼罗之子，你龟缩了4年，我原以为你不敢再向我挑战，哼，原来你为了对付我炼制了此等杀器。 柳归藏从车上下来，他手里提着一把3尺长的狭身长刀。和他的弟子的气势军刀不同，他的刀刀身微微弯曲，像细细的弯月。那是东瀛倭刀。柳归藏唇角慢慢弯起，是嘲讽的弧度。 可是你可知道为何唐门要退避山野？ 他右手放上乌黑的刀柄，抬起眼来，虎狼般的凶悍一闪而过。 因为机关邪术终究斗不过刀术正途。 赵烨猛地蹬踏地面，朝柳归藏奔来，钢铁基地的声音犹如沉沉军鼓。群聚飞扬间，柳归藏看见赵烨流淌着暗光的笔直双腿。他分明是沉默的，可那一瞬间，柳归藏仿佛听见傀儡女人的凄厉吼叫。两人相遇的那一刻，刀光霎时间迸溅如血，倭刀拔出刀鞘，划出月牙一般的弧度。两人相背而立，咔嚓一声，赵烨的刀臂断成两半。东城门大街的尽头，一个临街的铺面里面，唐时期和抒情蹲在窗棂的糊纸前，身后挤了10个切蓝暗桩。众人见赵烨刀臂被砍，皆是一惊。 计划的一击没有中，师哥该撤退了。 抒情低声说。 你觉得那个倔驴会撤吗？ 唐时期撇嘴道。 没事，一会儿听我指令，要是势头不对，我数3下咱们就冲出去救人。 暗桩纷纷点头。风云暗涌，远处有隆隆的雷声，仿佛马车奔驰在天际。柳归藏持刀四顾，赵烨已经成了一具不会动的傀儡。细看之下，他的头上肩上落满了细细的丝线，仿佛透明的霜花，一闪一闪地反射着悠悠冷光。柳归藏大吼， 夏侯恋，你逃了吗？怎么又想当一次缩头乌龟？ 他没有看见一个黑影从他头顶上的牌楼缓慢无声地垂下，像一只悬在丝线上的蜘蛛。柳归藏仍在四顾，长街两头皆无人影，只有倒伏在地上的尸体和无知无觉的傀儡，死了一般的寂静。忽然眼睛被什么闪了一下，多年拼杀的直觉让柳归藏迅速反应过来，抽刀劈向头顶。两柄刀光刹那间相撞，火花猛地一闪，黑影枭鸟一般从空中翻下来。柳归藏看见一张酷似迦楼罗的脸。柳归藏心里猛地一跳，那一刻他几乎误认为当年那个妖魔似的女人活过来了。 哼哼，夏侯恋，你不怕露脸了？ 柳归藏冷笑。 因为杀你的是我夏侯恋，不是铁蓝刺客。 夏侯恋落下一击，两柄刀同时发出不堪重负的低鸣，两人同时后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